不像现在这个科学发达了，可以毫不失真的把它记录下来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但是在禅堂里讲话，像这种形式作为弘扬佛法，好像这是一个有利条件。至于说在禅堂讲用功，这个需要大家共同来加以认识，这也是大势所趋，都走到这条路上来了。啊，搞门寺也不例外，人家说是搞门寺都是老修行，古古板板的，无形当中搞门寺也在洋化。啊，什么电视机啊、收音机啊、洗衣机啊、缝纫机啊、传真机啊、复印机啊，那现在还多了个电脑，可以说是外边有的，搞不死呢也逐渐都有了，这叫做传染。用世出世间法，一切设施都是给人用的，给一切人用的，但是一切人所需用的东西呢，不能够完全一致。我们禅宗在禅堂里下平常用功，过冬打漆用什么？你说我们禅堂用什么了？一见云水，两袖清风，啊，寸草不粘。你说禅堂的用功用什么呢？堂中讲话，那是方便之方便，对初发心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上根立志的人是不假语言的，真正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上根立志是什么样子呢？古人讲相逢不粘处，举意便知有。和尚讲过话的，现代化的东西给我们用，也要用之得当，不能够把我们传统的这个优良的这个传统给它完全丢掉。优良传统是宝贵的遗产，非常宝贵。宝贵在什么程度呢？过去虽然没有现在的这些个科学设备，它虽然你没有这个什么什么录像机啊录音机啊，它没有这个东西啊，但是它有本事，它能开悟。你有这个东西就不一定就开悟了，说不定呢弄得不好还就开不了悟。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对待的。如果说现在物质文明了，科学发达了，更能够成就我们赶快开悟，那我就多弄几个电脑来，我就不要参了，叫电脑去帮我参参，不是蛮好的吗？学道的人在任何时候 可不能够被外观的境界迷住我们的身心。所以古人讲，修行无别修，贵在是路头。这路头是得了，万事一起修啊。这还仅仅讲是得修行的路途，它就有这么大的功效啊。你看这个是路途啊，禅堂里像所有讲话就是都是指导我们这个路途的。这个路途也不大好事呢。什么路途啊？从众生到成佛所走的这条路，从凡夫到圣人，就是转凡成圣所走的这条路，从迷到悟所走的这条路，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走的这条路啊，你看这条路，这条路究竟是什么样一个路？把这个路识得了，就是什么叫识得呢？搞清楚了，我们才能够举步向前走。路都搞不清楚，也不晓得这个路是在南边还是在北边，就走了啊。那个盲修瞎练是个什么结果呢？盲修瞎练就堕坑落堑，眼睛不明，要想走刚才我们所说的啊，就是成佛之路吧。你要想走怎么走啊？没有一个不迷失的，迷失就是盲修瞎练的。禅堂里讲参念佛是谁，这个念佛是谁，就具足上才我们说的转凡成圣，转迷归悟，转烦恼成菩提，就这条路，千指万指都指在这条路上。那么这条路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可不能够做事法来会呀、啊这个路多呢，铁路、高速公路啊，山间的羊肠小道都是路，都有达到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所指的这条路，这个路在什么地方呢？佛法告诉我们，但向即求，是莫从他迷，不要向外边找这条路啊。那在什么地方呢？修行，修行就是修的我们这个心。要是把这个心认得了，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啊。这也是一个，也是我们禅宗的一条一个术语吧。认得心了，哦，本来呢没有认得心之前，看见这个大地都是土做的，泥巴做的，识得心以后，大地无寸土啊，这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跑了吗？ 变了吗？没有变呐，也没有跑啊，大地还是大地呀。为什么是见狮子心以后大地没有寸土呢？这都是给出发心的人出难题，回答不了。回答不了没关系啊，回答不了就用功啊，功夫用到了，有功夫就有知见，没得功夫的知见呢，那是狂知狂见，派不了用场的。我们打棋啊，现在是第三个棋了，这还不快吗？嗯，打棋也是蛮辛苦的，再辛苦也没有过去辛苦。过去打棋是吃辛苦的，首先睡觉的时间少，相对呢那就是用功跑香坐香的时间长。同学，那些规矩法则呢也比现在严格，不讲别的，就拿这一支香，这阵不是讲开始啊，凡是讲开始没有坐在这儿听开始的，也没有坐在这儿讲开始的，七七讲精进都是战斗讲的。比如这一支响，站板打下来啊，韦洛书拨圈子，和尚打警车，打过警车以后，那个和尚呢就绕着个斧龛子就讲开始了，把他坐的讲十分钟站十分钟，讲三十分钟站三十分钟，讲一个钟点就站一个钟点，你还不能动啊。知之相皆如是，禅堂坐是什么时候呢？止境那是要坐的啊，吃茶那是要坐的。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坐的时间呢啊，要不跑要不就是站啊，那么是蛮辛苦的啊。辛苦是好事，懒惰是坏事。我们世间法，世间的语言尚且说什么呢？天之欲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乐其体肤，困乏其身。世间上人想成就一个人，成就这个人叫他担负重任，讲降大任于斯人也，那这个人要经住考验呐 啊必先劳其筋骨，如果是这个懒的懒惰的，那个能够担负大任吗？你就我们现在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啊，一切干部都有重大的责任呐，都蛮辛苦的。你不要以为那个干部多享受啊，住好房子，坐好车子，吃好东西，辛苦啊，你受不了啊。 那也是从锻炼来的，你锻炼不了，锻炼不过来，你就能够承担起来了吗？啊，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哪有像我们一天睡八个小时啊，不得的啊，紧张起来都是打通宵的，多着睡两三个钟点的。劳其筋骨，乐其体肤，人家说是饥寒乏道心，保暖生淫诱，不是也是说是不是说是办道的人，道人之心呐，不是一天到晚想吃这个想吃那个，说打气喽，这哈子机会来了，我平常吃不到的人怎么有的打气我都要吃，还谈到乐其体肤吗？现在好，你看我们这个七夕当中有很多的菩萨都吃五的，吃五也要养成习惯呐，这也合乎佛制。宗门下这个吃五这个制度并不十分严格，常住上也不限制，你吃也好最好，你不吃也好，常住上供养，就是合乎呢，这用功他不能不吃东西啊，过去的祖师人家禅堂里像晚上都吃，特别这条街宗门下并不严格要求啊，过午不是，人家有道心的看到搞门寺，像你们的搞门寺说起来道风蛮好的，都是用功的人，他们晚上还吃东西啊，人家看到是不忍心的，心里难过啊，他说你们这一吃东西啊，那个小鬼啊都生嗔恨心，他说你们都吃东西，我们挨看见你，我们这挨饿看见你吃，他心里不高兴啊，减福德。这当然禅宗晚上不严格要求过午不食，是这叫做丢祖宝居，这句话是我发明的。什么叫个丢祖宝居呢？会下象棋的人就晓得了，是吧？大人，我们今天在禅堂里向所办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将来要担负大任，成佛就是大任。要从这个几个方面呢，要锻炼自己，劳其筋骨，乐其体肤，困乏其身。这个困乏其身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说是我一生要想睡觉就睡觉，那个谈不到叫困乏其身。人家一天睡八个钟点，我这个打气一天都睡两个钟点，那不困乏吗？在困乏的这个情况之下，要打起精神起来，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哦，这是将来我们成佛做主的基础，而不是恣意，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那能成佛啊？能算精进吗？想起今天呢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这是每一年都给大家做一次介绍，话呢 这是故事，不是现在，不是现在发生的。嗯，这就是谈到虚云老和尚在搞门寺参加打击开悟这么段故事。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说现在学佛的人有种种想法啊，他说我们这个学佛时代不同了，你这个老把这个古人拿着来叫我们学，古人有古人的社会背景，今人有今人的社会背景，它不一样啊！你这么小古人怎么小呢？嗯，这有些人呢说是古人那一套不适用于现代人，什么都要改。我说啊，要是不削古人，是古人那个不能用，因为他古了，是过了时了，时代不同了，那这个佛法就不要了。那个佛也是古人呐，我们现在都是削佛的，佛要削不要削呢？嗯，佛是要削的。古人有很多的好的榜样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。说太古了，年代久远了，嗯，那我们还是摸不到的啊。你说近代的人，因为我们都看见过的，我们都亲近过的，这个并不远。就在眼前啊，学有榜样，我们就是拿这个虚云老和尚，我们来学学看，能够学到虚云老和尚，我们也能开悟。虚云老和尚是开悟的，虚云老和尚是在搞门寺开悟的，56岁那一年，那个时候虚云老和尚在九华山翠峰是个茅棚，从这个月霞法师有好几个人的在那里像住茅棚研究华严经，这月霞法师都是是研究五教的。那一年忽然听到搞门寺原来是打4个禅期，响应一些老修行的要求，有一位护法斋主今年呢增加4个禅期，打8个禅期。这个增加禅期是有因缘的，过去这禅堂打去打4个禅期，好像是这4个禅期对于用功的人呢嫌时间少了，我这个1个期2个期3个期个4个期一功夫我刚刚用到上路了啊，用到上路了不好了解气了，非常惋惜啊，今年这个期呢好像我这个路呢没走到头就解气了，要是长路上呢多打几个气不是更好吗？后来嘛就有这个斋主啊响应啊用功的人号召，说好，那今天多打4个气。为什么这个打气要有斋主呢？要有斋主的啊，搞门寺过去打气都有斋主，因为打气要一笔费用，吃啊啊喝啊，就这些事儿要一笔费用。过去禅堂的打气有人护法，怎么护的都有，我不能够 护十个妻，我就护两个啊，护两个我不能护，我就护一个啊，不是这个妻是我护的，是我打的啊。说这一个妻多少钱呢？哦，我就给多少钱，就这样子护法的。还有常护法的，常护法怎么护呢？啊，根据你这一个妻有多少开销，他不给田，不给钱，给什么呢？给田，就是给土地。旧社会那个土地寺庙里像呢是收租的，那也是经济收入，还是给你200亩，还是100亩，这个一两百亩田每一年的收租的收入就是供给打妻的或者打几个妻。一直到现在我们那个放生池边上还有那个碑，那功德碑，禅妻功德碑，是这样打的。现在打妻，我从84年回到高门寺到现在也是年年打妻啊，还没有一个人包打妻呢，说这个妻是我打的，那个妻是他打的，还没有呢。啊，没有也打呀。所以那一年谈到这个虚老和尚到高门寺打妻，就是增加四个禅妻，对于用功的人这是一个特大的喜信啊。啊，增加四个妻对过去用功的人好像是就够用了。为什么够用了呢？就可以达到开悟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虚云老和尚跟他们月下法师有4-5个人相要到高门寺来参加打妻。但是有一点，虚云老和尚呢是持银千戒的啊，别人就跟他说了，他说你持银千戒你先走，那走得慢，他也不能乘车子，没得钱，也不能乘摆渡，没得钱。他说我们有钱，我们快啊，我们就是分道扬镳一路到广门寺来。九华山在长江之南，广门寺在长江之北，随便你从什么地方走，你都要过这个长江才能够到江北来。那个虚老和尚从九华山下来想过江吗？就沿着这个江边走，走到大同，是一个码头啊，那个码头呢是有船过江的，他就想找个船过江。过江可以啊，那个船里有呢，要钱呢啊，就像我们这个山门口过摆渡一样，过摆渡也要钱呢，不得钱他不摆你。那老和尚啊也不得钱，吃银千戒，跟他好说歹说，他不得钱我不摆你，不跟他借这个缘，这个也叫无可奈何。怎么办呢？没得钱，过不了摆渡，怎么弄怎么办？那虚老呢？跟海一样，这个边上呢都是蛮浅的，当中就深。有的地方呢，从这个浅处，突然一下就深起来了。那虚云老和尚啊，那个时候就不叫虚云，他这个德清哎啊，德清法师啊，他是选了一个地方啊，我既然这个摆渡不摆我，人家搞门是起期在即啊，就要起期，不能再要时间迟了，我过不了江啊。 老和尚就是我就涉想涉水而过，果然才下水那个江边呢水不深，蛮好走的，然后老和尚就放心了，就先走吧，这个样子我就可以过去了嘛。哪晓得走着走着走着，还没走着多远一下，窟窿一下子掉下去了，这下子深了，深的背在底，考验一个人就在这些个关键时刻，看看你的道心有没有啊。那个水啊，像今年打气冬天并不冷啊，往年打气10月15起气，那个回到0度，差不多就要结冰啊。每年冬天打气都是蛮冷的，那个江水不冷吗？掉到水里就不冷啊？哎，奇怪，虚云老和尚到这江里像呢，他还带着有东西啊，啊，简单的行李嘛，是背夹子啦，什么什么蒲团呐，这个东西，可没有现在的什么，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旅行袋了，什么东西那个东西还没有的，一下掉到水里上去了。你看虚云老和尚当时掉到水里上去，虚云老和尚也不会水，哎，奇怪，他也不沉。要是一般人掉到水里上去啊，怎么办？就是要是我掉到水里上去，我就不得周呢，我也不会水啊。那个在大江里头，这喊哪个？喊天不应，喊地也不应，那就慌了神了。虚云老和尚掉到水里上去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好！他既然掉到水里，就罢了，随他去吧。你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我也不问了。把自己的念头提起来，啊，一心正念。”听起生也好死也好，就在水里下，从上游这个水啊都是朝下的跑的啊，啊，人间无水不朝东，朝下跑，跑到什么地方呢？跑到南京那个燕子矶，一直跑了多少时间呢？不是跑啊，在水里上飘啊，也不沉下去，2天2夜跑到南京燕子矶这个地方呢，这是文字记载上，我这燕子矶就靠在南京不远，反正有这么个地方啊。夜里下就是晚上，这个江边呢也有打鱼的，斑鱼的，斑鱼啊，人家这个网呢从上边下去的，他那个斑鱼的网呢是总从底下朝上头搬的，我们是这是我们常看的多了啊。两个斑鱼的在江边上，那天晚上呢有月亮，从上边他们隐隐要要看到有一个东西朝下头游，他们以为今天的晚上的运道蛮好，准是一个大鱼啊，说走到面前了嘛，他就把它搬上来了，搬上来了一看呢，哪晓得这个不是个鱼，是个人，再一看呢，这个还是个和尚，摸摸呢还有点气。这两个打鱼的呢，有一个呢好像是这个道德心呢，不是那么好。他说：“这个东西，我们打鱼的弄那个和尚搬上来有什么用啊？还不丢下去罢了。”啊，那个打鱼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哎，他说这个还有点气呢，还能救呢。啊，他离得我们这儿不远，有个小庙啊，他们是同道的，喊他们来认认，叫他们来， 打救打救，想办法，就这个样子呢，就把徐老魔就搬上来，当个大鱼一样也好搬上来了。靠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庙叫个宝藏寺，哎，宝藏寺里边呢有一个和尚叫个绿难，是杲门寺的副寺，住在这个宝藏寺里乡。那么这两个打鱼的就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个宝藏寺的和尚，他说我们打从这个江里乡啊搬一个鱼人上来了，啊，你们去看看，还有气。都是你们同道的，抢救抢救啊，啊，就把他抬到这个庙里上了。一看，哦，跟绿难的认得的，跟徐元老他们认得，像是蛮熟悉的。他这是不是德清吗？你想想，一个人在大江里头漂游到两天两夜啊，啊，那是很吃辛苦的，嗯。那想把抢救吧，啊，弄点什么，什么米汤罐罐呢，生姜茶罐罐呢，哎，啊，醒过来了。嗯，当然了，既然醒过来了，有人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你怎么掉在江里上去的？这徐老和尚就把这个经过呢就告诉他，我不得钱呢，过百度他不给我过，哎，我想这么涉水而过的，哪晓得这个水太深了，一会儿我掉下来了，啊啊，那个绿难就说了，既然是如此，你既然是掉在江里想受这么大的辛苦，九死一生啊，你这个身体受了很大的损失啊，怎么能打气呢？就在我这个地方休养几天，休养好了再去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看徐老和尚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。他说：“那不行啊，我是去打气的，办大事情的，我怎么能够在你这儿休息啊？我只要有一口气，我就要去，就要到杲门寺去。我们要是现在的人在江里乡，要是什么？”躺了两天下来，吃了那么大的辛苦，九死一生，仅仅乎就是有一口气，有个命在这个地方，还能去打气呀？啊，现在稍微有点伤风感冒，给韦老师傅请假，我得感冒了，啊，还是我有什么事儿去，我这个心气不舒服了，要感冒了，要什么就请假了。我们这学古人嘛，啊，他就能开悟啊，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啊。那么学什么呢？啊，坚持要到杲门寺来打气，那也没得办法。嗯，所以这个那个宝藏寺绿难士他们呢，把他。还给他换换衣服，那一等把江里不潮湿的嘛，换点新衣服，把旧衣服给留下来。既然你留不住啊，啊，那你去打气嘛，就打气去吧，也不得办法。嗯，志不可堕，到了杲门寺，勉勉强强讨了个单，进了堂。啊，本来就身体不好。再一下江去，这什么这个的一个这个这个的一个这个一个被水的一淹，这个徐老呢，他有这个淋病。进堂以后，那个禅堂过去杲门寺那不是现在杲门寺这个禅堂这么宽大哎，嗯，小，打气的人多，一个位子。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于四个人供一个位子，很紧的。那么有毛病，韦洛师傅也晓得了， 和尚也晓得了，你这人是有毛病嘛，不适合于打气，那你就是外了的，想休息休息嘛，找点事儿做做嘛。现在不是也有人嘛，我禅堂住不下去，想讨外了单啊。有这个毛病啊，一定要打气，还影响别人，因为跟他做临难的这个临病啊，还有气味啊，人家都不愿意。常住人晓得了吗？你有这个毛病，你就不要打气了，就是外疗的发发心吧。这个虚老和尚呢，当时不答应，我是来打气的，我死要来打气，我只要一口气我就来打气。啊，你们高兴我不高兴我呢，那是你们的事儿，我是来打气的。人家过去的人呐，就有这种志向，有这种道心呢。这叫做道心。什么叫道心呢？啊，我们给大家提的这一个要求，这个三好要求，说这个道心好呢，就要这样的道心才叫个道心好呢，而不是说我这个吃五就算道心呐，那还不行的。那个道心我也能发，我吃中饭我多吃一点，我两天不吃饭都行，是吧？那训老和尚这是道心呐，啊，那你叫我不住，你不进禅堂不行啊，我来是打气的，不是来打气的，那是来了生死的。那跟现在人打气就不一样，现在也是喊打气的，不是都来打气的吗？说说我这儿不好过了，就要休息，就要请假；那儿不好过，就要请假，还想出去晃晃。过去哪有这个来这种样子，看不到的啊。我不是常说的吗，本焕老和尚现在还在呀，那也是我们禅宗的啊老前辈了。他一出家受了戒，任何地方都不去，一头就栽到广门寺住禅堂，一住就是七年。这个七年啊，没有离开广门寺一步啊，扬州没有去过。要不像现在人呢，东西也需用的都多了，什么也需要，那也要买，这个也需要，也要去买，都想办法要出去晃晃散散心，那还讲道心呐？你能开悟啊？啊，都是辜负自己的。虚老和尚，你要我出，要我不进禅堂不坐香不行，不行啊。长城的过去的规矩是什么样的？那必须听招呼啊，啊，说是叫你出堂休息，你要进堂不听话，那还得了吗？好，既然不听话啊，晚上起香了，和尚扳手为乐催香。你们晓得什么这个催香啊？这个禅堂有堂规，有清规，还有一块围络香板，这个三块香板，犯什么规矩用什么香板，犯堂规用堂规香板处罚，犯清规用清规香板处罚。一般呢，围络说调重就是用这个围络香板。医生喊到催香，你想这催香是什么味道啊？啊，催香就是等于一种处罚，说是你不听话。那由得你吗？啊，那个和尚进堂了，一喊推香，扳手师傅、围络师傅、和尚的香板，像雨点一样啊，落在他身上啊。现在呢，还受得了吧？啊，煎香的打个香板啊，我没冲准你怎么打我香板的。啊，就生烦恼了，啊，那个虚云老皇就是这样的，你就打，你催你打好了，你把我打死了，我也不出堂。 打过了以后，这也是一种考验。哎，这个虚渊老和尚啊，你打归打，我还是不出堂，我非要在禅堂里打棋啊。生死事大，那个什么挨打不挨打，那都是小事儿，根本就不摆在心里想。那个时候哪个当哪个是和尚啊，是月老，月老啊，月郎老和尚。看看这个德清呢，这是蛮古怪的啊，他也不怕打，你吹响也不怕，这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催他去吧，催他去吧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宝藏寺的绿难到高门寺来，把虚渊老和尚在洛水那个潮湿的衣服洗干净以后送到高门寺来，同时呢把虚渊老和尚落江的这一段故事呢给大家听，给大家说。哦，这个大家才明白了，原来是虚渊老和尚有这么一段事情了。从这以后，这个玉老就关照了，给那个德清在禅堂里下特殊照顾，单另给他一个位子，不给大家供位子啊。那明眼善知识啊，也是因机社交啊，看那个德清这个人是个有道的人呐、是可以成就的人呐、得到特殊照顾以后，那个虚老呢更加身心放下，一心用功，这功夫呢那可说是一日千里呀、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乐其体肤，困化其身。什么一顿两顿不吃饭算什么事情啊？徐老和尚在长江里漂了两天两夜，吃什么东西的啊？过去的道人没有哪块讲吃的啊，他说今天要这个吃，明天要那个吃啊，还怎么样的，就在吃上做文章，说起来都难以为情。那过去没这个，过去从来没这个事情，但是作为常州上的，那是法轮未转，世论的先行，调身、调心、调睡眠、调饮食都要调，啊，那是常州的事情，对于个人来说呢，是不允许计较的，那才合乎这个用功办道的，啊。从这以来，虚渊老和尚那趟功夫得力了，一日千里啊。说那天晚上吃茶啊，月众师傅倒开水，不当心以后呢倒到手上去了，杯子普落地，响声鸣沥沥，虚空粉碎也，狂心当下气。这是虚渊老和尚在高门寺开悟当下说的这么几句话，凡是开了悟他都有这么几句话呢啊，表达自己当时的这个心境啊，开了悟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开悟是开了悟的语言就跟我们不一样，开了悟的人的语言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他看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了，他也有个眼睛，我们也有个眼睛，没有看起来没什么两样，但是一件东西在他眼睛看跟这一件东西在我们眼睛看呢，它反应的就不一样。虚空能粉碎吗？大家想想看，说是杯子掉在地下打碎了啊，这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，这个虚空怎么能粉碎呢？ 什么时候才能够虚空粉碎？当你狂心歇下来的时候，虚空就粉碎了。要是按禅宗的语言，禅宗的道理，虚空粉碎是不是这个大事就办了了呢？还没有。宗门下是棒喝门庭，这个虚空粉碎怎么碎的？就是棒打碎的。就是德山棒打破虚空粉碎，未尽全功。林济鹤震翻大地平尘，非为了事。你看禅宗的境界高不高？禅宗的境界高在什么地方呢？是超越的啊，超越了还要超越。超越超越的道理就是叫我们的心念无所住。如果说有个虚空粉碎，那你就住在虚空粉碎吗？啊，那还有没有未尽全功？哎，虚老开悟以后，他有两个句子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烫着手打碎杯，啊，夹破人网雨难开，纯道花开处处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。我们都晓得什么叫做佛，什么叫做如来，什么叫做山河大地。我们能够不能够看见山河大地都是如来呢？但是说那个山河大地是无情，要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有情类，那蚊虫蚂蚁都可以是如来，这个可以好理解。山河大地能够做如来吗？虚老和尚开了悟以后，他就做如是说，山河大地是如来啊。这就是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这个道理也要用功的人就自己去理解，道理并不深，它并很浅，很平常的。虽然平常，你能够说出来山河大地是如来吗？啊，山河大地是不是如来啊？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，山河大地能不能成佛呀？啊，山河大地能不能成佛？大家提起一心来参。